月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皇城的主要职能就是为皇宫提供服务，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为皇上和他的家眷提供服务。咱都知道，这皇上和他的妃子全住在紫禁城里，那个年月一说谁家小姐进宫了，头一个让人想到的就是享福啊，穿金戴银，山珍海味，奇珍异宝，那过的日子常人是无法想象的。日子虽然好，可咱要是换一个角度想想，紫禁城就是再豪华，日子久了搁谁也有住腻的时候。尤其是后宫的妃子，除非皇上带您出去，否则您说想出宫玩玩，那真是比登天还难。想观景了，想逛花园了，怎么办呢？哎，人家皇城啊，那是皇家的专属物业公司，直接面对皇族的需求。既然您有了要求，那我们就得满足，在皇城里边建造园林，供这些特殊人群享受。皇家祭祀的神坛，高大巍峨的宫殿，碧波荡漾的西苑三海，几经修复的东苑南宫，在这座红墙黄瓦的背后，隐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尘封百年的皇城往事第二季。既然是给皇上建造的园林，那这名字首先得沾点贵气。人家那个园林呢，统称叫皇家御苑。您听听，御，那是专指帝王的行为或者是帝王使用的物品。您比如这御驾亲征、御赐的、御用的，这说的都是皇上的事儿。所以这个御苑，言外之意就是给皇上专门建造的园林。既然这园林是有指向性的，还是皇上，肯定不是一般级别的小花园就能凑合的。大家都知道，有关皇上的任何物品，那都讲究两个字，极品。皇上的穿戴，那得是最讲究的，吃喝那得是最丰盛的，把玩的物品那得是最稀有的，这园林也得是最讲排场的。所以您看，现如今咱熟悉的景山、北海、太液池，这可都是犹如风景画一样的皇家园林呢。不光那个年代，这些皇家园林建造的是美轮美奂，就是放到现在看，那也是世界园林建筑圈里的头几名。按照明朝的规划，在北京的皇城里头，这皇家御苑大概分成三部分。紫禁城西边的一片区域叫西苑，您比如这太液池、琼华岛，都属于这西苑的范畴之内。紫禁城的东边呢，也有一片区域叫东苑，这个东苑的范围相对西苑来说啊，略小了一些。 不过您别看这东院没有西院宽阔的水面，三山琼瑶，可是它却有着西院所没有的荣光。我在这儿先卖个关子，以后咱再说。接着说这御院的第三部分，它就在紫禁城的后身，统称后院，像万岁山，也就是现如今的景山，崇祯上吊的地方就属于这后院里边。咱们刚才也介绍了，这琼华岛是属于皇城西院的一个景点，那是皇家专属园林。可是在北京老话里啊，有这么一句话，叫先有琼华岛，后有紫禁城。其实说到这琼华岛，那可比紫禁城的岁数大了将近250年。话说海陵王完颜亮定都燕京，也就是北京之后，就开始在周边大力建设皇家园林。当时的都城中心并不是紫禁城这位置，而是在广安门的附近，而完颜亮重金建设的园林定在了都城以北，这就是太液池的雏形。到了金朝第二任皇帝金世宗的时候，那对于琼华岛和太液池的开发力度更大，直接把这儿建成了离宫和秋凉避暑之地。而紫禁城呢，那是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四年的时候下令建造的。要这样看来，这琼华岛和太液池就比这紫禁城啊早了200多年。在琼华岛的顶峰有这么一座华美的宫殿，名叫广寒殿。其实说起这名字呀，您听着肯定熟，在中国神话传说里边，那个容貌秀美的仙女嫦娥住在月亮上的广寒宫，北海这个叫广寒殿，这俩名字一字之差，难道说有着什么不同的寓意吗？哎，人家这广寒殿的名字还真就是仿照广寒宫取的。不光如此，之所以在这儿建一广寒殿，那也是有典故的。话说金代的金章宗呢，是完颜亮定都燕京之后的第三任皇上，长时间生活在中原地区，又被汉族文化熏陶的，让这金章宗啊对于诗词歌赋相当有造诣。咱都知道这燕京八景说的是穷岛春阴、太液秋风、金台夕照、卢沟晓月、蓟门飞雨、西山霁雪、玉泉垂虹、居庸叠翠。当然了，在这之后不同的朝代，这八个名字啊也有一些改动，但是有一点咱们可以肯定，那就是这最早的燕京八景就是这位金章宗提出来的。像金章宗这样一个一朝天子，喜欢诗词美景，自然也会对相貌出众、才华不凡的姑娘感兴趣。偏巧了，还真让金章宗碰上这么一位。这姑娘名叫李师儿，一般能让天子感兴趣的姑娘，不是因为漂亮，就是因为有才华。虽说李师儿这两点全都占了，可头一次让金章宗注意她的，却是因为她嗓门大。这李师儿不是大户人家出身，家里头老父亲不光没有任何头衔，反而是一个奸户。这所谓的奸户呢，就是因为祖上有人触犯了金朝的法律，全家人就被没收了自由人的身份，受到了人身限制的这么一家庭。一般这样出身的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前途可言。李氏儿呢，年岁不大，就以监护女儿的身份被送进皇宫做了一宫女儿。进了皇宫，即便您就是伺候人的差事，也得懂规矩。对于这些没有学识不懂规矩的女孩子，进宫之后必须先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培训，教的课程无非就是一些文化礼仪，真要是以后伺候哪位主子了，您别出岔子。不过那个年月教育方式跟现如今不太一样，讲究男女授受不亲， 男老师虽然过来教课，可是啊，为了严格遵守礼仪，必须和这些宫女之间拉起一道绿色的半透明的纱帐。老师在纱帐外头带着这些宫女朗读，宫女呢就在纱帐里头随声附和。但凡碰上不认识的字儿了，或者有问题要问了，宫女只能把书贴进了纱帐，老师啊隔着纱帐看一看。所以别看这些宫女一直跟着老师学习，可要问哪位姑娘学习好，这老师见着人了还真未必认得出来。能让老师识别的只能是通过声音，这可真成了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了。在所有的宫女当中，李氏属于最显眼的那一种。她这显眼，一是表现在上课积极，就属她问题多，只要不会的她就问。第二个呢，李氏的理解能力特别的好，同一个问题老师说一遍，其他宫女还迷糊呢，她理解了。再有这第三点，李氏嗓门最大，老师前边领读，后边就听她的了。所以别看老师从来没见过李氏，可是对于他的声音那是再熟悉不过了。李氏刚进宫学习的这段时间，正好赶上金世宗驾崩，金章宗继位。有一天这金章宗来兴致了，因为他本人就对这些诗词歌赋感兴趣，所以就打算来这学堂里边视察一下。当然了，甭管您是皇上还是老师，这进了学堂的门待遇可都是一样的，只能是听听这些姑娘学的情况。就看金章宗一边听一边点头，还时不常的询问一下老师啊，这批女子当中哪个学的最好啊。老师一听这个连个本都没打，回皇上，您听哪个嗓门最大，就那姑娘学的最好最聪明。金章宗一听这个来兴趣了，顺着音量最大的方向往那一瞅，虽说瞅不清楚吧，可是他毕竟是皇上啊，直接下令让人把这李氏给我带过来单独接见。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本来金章宗也不是因为知道李氏长得漂亮才对她感兴趣，所以说根本啊没在这长相上抱多大希望。可是谁成想金章宗和李氏俩人一会面，李氏那窈窕的身段，精致的面容，金章宗看了之后啊不由得一激灵，太漂亮了，心想这简直就是一个意外收获呀。当然了，那个时候金章宗还算是理智，并没有因为李氏长得漂亮就乱了阵脚了。他先是咳嗽了一声，接着就开始出考题了。这考题一出不要紧，李氏是金章宗说什么他就能对什么。金章宗坐在宝座之上，那是越听心里越高兴，直接下令，你不用再学了，提前毕业吧，就留在朕的身边伺候我就得了。您说说哪位宫女能有这待遇啊？谁能想到在这进宫培训班上因为学习成绩出色就能让当朝皇上看上，人家李氏就有这命。自从跟在皇上身边，李氏是万事体贴入微，还替皇上分了不少的忧愁。有时候金章宗要是不愿意见哪位大臣，李氏一看金章宗这眼神就能帮他把这大臣呢给回了。李氏聪明，跟金章宗身边的太监相处的也很好，日子一久就有人向皇上替这个李氏说好话了。皇上您看这李氏虽说不是什么贵族出身吧，可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对您一直就是照顾有加，不如给他个身份吧。其实金章宗啊等的就是这话，等了不是一天两天了，在他眼里头李氏早就不是一个宫女级别了。金章宗这人本身就喜欢诗词歌赋，李氏又懂得识文断字，俩人平常没事了还研究研究。更重要的是李氏在金章宗的眼里总是一副让人觉得狡猾的可爱的形象， 对于金章宗的心思，李世儿就没有摸不透的，他的言行做事没有一样不卡在章宗的心上的。不过金章宗毕竟是当朝皇上，总不能自己申请说娶个没有身份的宫女儿吧。一听有人这么建议了，金章宗连琢磨都没琢磨，立马就同意了，封李氏为昭容，转年就升为淑妃。小两口的幸福生活过得甭提多甜蜜了。虽说李氏的身份已经由打宫女变成淑妃了，可是对金章宗的照顾就一点没减过，日子一天天过着。就在他们俩幸福甜蜜的时候，突然后宫传来一个消息，皇后去世了。皇后那可是一国之母，这个位子有空缺的时候，多少人盯着。听到这个消息，对于李氏儿来讲，那就是天赐良机。别看后宫佳丽那么多，可是能和他竞争的真没几个。咱姑且不论金章宗和皇后的感情如何，单就说这皇后去世，这位子总得有人坐。在章宗眼里头，这个最适合的人选除了李师儿就没别人了。可谁想到这金章宗的提议刚一说出口，底下可就有反对的声音了。宠妃和皇后毕竟不是一个概念，皇上再宠幸你，那也和皇后不能比，毕竟这身份在这摆着呢。好多大臣是天天跑到金章宗跟前唠叨，皇上啊，李淑妃虽然容貌俱佳，才华出众，可是并不适合坐这皇后的位子呀。您想想，皇后乃是一国之母，那是半个王朝的象征，可李淑妃最早是宫女不说吧，还是个监护出身，怎么能让一个有罪的后人做金朝的皇后呢？哎呀，不妥不妥呀。对于这样的反对意见，金章宗是天天都能听见，听得他甭提多心烦了。可是事实胜于雄辩，李氏的确是监护出身，他没办法改变。结果金章宗一赌气，成，你们不是不让我封这李淑妃为皇后吗？那我就封李淑妃做一个元妃。元妃什么意思？您想，这个元字，元首的元呐，那就意味着第一呀。虽然没有皇后的头衔，可在金章宗的眼里，他李氏儿就是第一，就是皇后。再有金章宗封李氏儿这头衔，也是想证明给那些大臣看，这李氏儿的权力和地位相当于皇后。要说金章宗和李氏儿的感情，别说是金代突破封建观念的超前恋爱，为了表达自己的爱意，金章宗还特意在春阴如海的琼华岛的山顶建造了一个广寒殿。当然之所以起这名字，人家金章宗也是有寓意的。咱们刚才也说了，这个广寒殿的名字就是仿照嫦娥住的广寒宫起的。相传广寒宫里种着一棵月桂树，每年农历的8月15，桂花一开，甜香的气息就会洒满人间。这天是民间的中秋佳节，月亮最圆，老百姓都会全家团聚，饮桂花酒，观赏桂花。到了晚上，人们还会登高赏月。所以说金章宗起这个广寒殿的名字，不光是因为他娶了一位貌似嫦娥的李师儿，更希望两个人能够像中秋的月亮一样团团圆圆，永不分离。话说有一年的中秋佳节，这金章宗带着李师儿来广寒殿赏月，凉风拂面，月光皎洁，再加上两个人恩爱相依相偎，一下啊，金章宗来了兴致了，脱口说了一句，两人土上坐。李氏呢，这眼珠子一转，微微一乐， 随口说道：“一月日边明。”说到这儿啊，您可能不明白，因为咱这广播没字幕，我给您解释解释。您看这金章宗说啊，两人土上坐，哎，这坐下的坐字就是两个人在这土上边。李师儿对的是一月日边明，说的则是啊，一轮弯月在太阳旁边，日月组合起来正好是一个光明的明字。不光如此，李师儿这句话还把张宗比作太阳，视为天子，把自己比作月亮，依附在太阳的周围，一下就把两个人恩爱的感情给描绘出来了。您说如此这般聪慧的女子能不让金章宗喜欢吗？只可惜好景不长，金章宗本来把皇位继承人定在了他和李师儿的儿子身上，可谁成想这孩子啊，没出两岁呢就夭折了，继承权只好交给了其他儿子。在这之后，金朝也仅存活了短短的32年就完了。而这个见证了金章宗和李师儿爱情的琼华岛却一直保存至今。这里是话说天下，皇城西苑的风景那不是一般词汇能形容的，几个朝代的皇上轮流扩建，这里边无论山水还是宫殿建造，那都已经达到了极致二字。不过我刚才也跟您卖了个关子，说这皇城的东苑虽然不如西苑漂亮，可是它却有着西苑没有的景观。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我会替你打气，陪你一起努力，日子再忙也别轻易放弃，不做时间的机器，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寂。